荒也没好到哪儿去， PK 至少还有点技术含量。 叶修说， 不对，这不对。 毁人不倦接连说着，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。 有什么不对啊？拾荒看起来好像比 PK 爆装要道德一些，无非也就是因为拾荒比较被动。但事实上呢，从意愿上来说，你们拾荒其实也是一种主动了吧？一样都是贪心装备，和 PK 爆装有什么差别？与其猥琐拾荒，不如跳出去大杀四方。 不对啊，这不对。 毁人不倦觉得君莫笑这一套根本就是歪理邪说，但是一时间又挑不出破绽在哪里，只能是无力地念叨着。 当然不对，无论 PK 爆装还是拾荒都不值得提倡。 那你胡扯这么多干什么？ 我是帮助你认识到偶尔路过拾一下荒，这在游戏里也算不上可耻，但像你们这样专门赶着场子去拾荒，那就和 PK 爆装一样可耻，而且在效率上大大的不如，所以不止可耻还很二货。从珍惜时间珍惜生命的角度，推荐你把每天拾荒的时间用在 PK 爆装上。 毁人不倦真的很吐血，怎么连珍惜生命都出来了？ 那你干嘛又在这里拾荒？ 哼，我嘴上说说罢了。 那你现在是在干嘛？ 没看到我在自卫吗？ 自卫？现在都能下线了，你怎么还不下线？你自什么卫？ 我干嘛要下线啊？我要正当防卫，人杀我，我就要杀回去，纯爷们儿不解释。 本来已经准备扯完这几句就下线的毁人不倦，顿时停住了。 立马， 这家伙话里的意思，下线就不是纯爷们儿了，这怎么能忍啊？自己必须是爷们儿，纯的。 哎，你怎么还不下线啊？ 纯爷们，不解释。 叶修笑笑，不多说什么，藏在墙后的君莫笑小探了半个脑袋出来看了一眼，飞快缩回。 这一队人有点多啊。 切，哪一队人不多？ 毁人不倦也是飞快飘了一眼，看到是一个很标准的十人队，很正常。 小于等于五比较好处理。 为什么？ 因为这个数量我研究的比较多。 研究什么？ 怎么杀死他们啊？ 禽兽。 毁人不倦目瞪口呆，一个整天研究怎么团灭半队人的家伙，这不是禽兽是什么？ 喂，跳起来看看房上有没有人啊。 毁人不倦手脚麻利，而且不用叶修细说也知道是让他偷窥，跳起身后忍刀插进插出，最后待到房顶一线露了半个脑袋，飞快扫了一下。 没有， 毁人不倦说。 那这一带就这一队十人了，怎么让他们分散一下呢？ 冲出去，我往左，你往右，他们必然分开来追。你熟悉地图，安排一下路线，哪一方摆脱后，我们再碰面反击。 毁人不倦也不是没主意的人了。 这不行。 为什么？ 万一他们不分开追呢？ 怎么可能？ 毁人不倦最后一个能字的音还没发彻底，突然就顿住。他想起了一堆人看到君莫笑后立刻无视他围上君莫笑的情景，不分开追这个超有可能。 先上房。 毁人不倦又出主意。 上房并不是好选择，有选择的情况下尽量不要上房，房顶视野开阔的跟平原似的。哎，先走这边。 君莫笑掉头走了，毁人不倦跟上，冲出没几步闪身进了一房间。 没窗户。 毁人不倦进来后立刻发现 上二楼。 叶修说，这房间赫然还是个小楼， 二层有窗，君莫笑走到了窗边，只露了半个视角，示意回人不倦躲好。二层窗口正好可以望到下面路口，那一对十人走到路口后停了停，东张西望了一番后分成两队，一队直走，一队却是朝二人这边过来。一步一步，半队五人走到了这二楼门外停住。 喂，进去看看， 队里有一人说着，于是半队人里分出了两个进屋来查看。毁人不倦这一次算是真正了解到了何谓给了对方多种选择的空间，不止一个路口，连一个门口都可以利用，只是现在他们自己却好像没了选择，除了眼前这扇窗没有出路。这窗一出，正好就要跳到下面三人面前。 喂，现在只能上房顶了吧？ 跑什么呀，现在正是反击的好机会。 脚步声在楼下响起，片刻转到楼梯，两名玩家显然是看完楼下转向楼上了。 集中攻击一个， 叶修都不说话，改用消息了。跑路过程中，两人已经再度组上队。毁人不倦悄然拔出刃刀，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几乎就到了耳边时，终于看到两人的脑袋从楼梯阁冒出来。 右边那个， 叶修消息发出，君莫笑一颗手雷已经丢了出去。毁人不倦伸手也不慢，看到消息立刻就是一个疾风手里剑，这是手里剑技能的加强版，得转职忍者才会的技能。旋转的五方手里剑仿佛一个小小的漩涡，直朝着右边的玩家飞了去。毁人不倦的人也已经跟着扑上，火光炸开，君莫笑扔出的手雷先一步到了，爆炸的气浪掀起，那上楼来的二人竟然一上一下，一个被掀上了楼梯，一个被推得滚了下去。右边玩家跟着就中了疾风手里剑，毁人不倦的人扑到，却落踩尖，跳起再落下时直接甩出绳套，一个背身负手术，立刻就把那玩家摔翻在了二楼。一切发生在瞬间，毁人不倦摔翻着玩家的时候，左边那位甚至还没有从楼梯上往下摔完。看到这一上一下的摔倒方式，毁人不倦又有些出神，这个是有意制造出来的吗？手雷扔出的判断竟然如此精准，正好卡在两人脚步的前后，将两人掀成了两半。小技能大用途，超级高手风范。毁人不倦心下想着，攻击没停，期间视角一转，发现君莫笑竟然没冲上来援手，还站在那窗外看风景。 喂，干嘛呢？ 毁人不倦怒，难得的机会还不过来抓紧时间，还说杀人专家。君莫笑立刻回身，砰砰开了两枪，然后飞快一转，就又看风景去了。两枪像是敷衍毁人不倦的呼喊，毁人不倦气够呛，但是这两枪却又打得极准，转头甩枪，那么快的动作瞬间都没有打偏。 喂，你看过了没有？ 毁人不倦攻击极快，虽然只是一对一，那玩家却也没有还手之力。这毁人不倦一路推杀到了窗口，几乎快把这家伙送出去了。 哎呦，小心啊，别推出去了。 君莫笑这时连忙出了一个膝撞，把这玩家顶到一边去了。 抓紧时间啊！ 毁人不倦焦虑，对方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五个人，眼下另四人的支援随时会到。 嗯， 这次总算是得到了中肯的回应，君莫笑终于出手。虽然52级对70级伤害非常有限，但总还是可以加快节奏， 两相合力，这玩家很快被干倒在地。啪！一件装备掉在了地上，毁人不倦下意识的就要去点，结果发现君莫笑还在看窗外，竟然好像完全没把装备放在眼里，顿时也是忍住。 喂，在看什么？ 毁人不倦也好奇了，这应该是有什么可看吧。 兵法有云，敌力不露，阴谋深沉，未可轻计，应变探其锋，佯攻打草，以蛇出洞，懂不懂啊？ 我捅死你信不信？ 闪了！ 叶修喊了一声，直接从窗户跳了出去。 靠！ 这一下有点突然，毁人不倦没想着是这样强硬的突破方式，跟着跳出已经慢了半拍。窗口略出，看到的风景不少，尤其可见不少晃动的人影，动向似乎旗帜这边。半空中的君莫笑直接甩枪朝着后下一轰，居然是放了个后坦克炮出去，三发炮弹齐出。毁人不倦视角追上一看，准呐！三发炮弹齐齐飞向那间房间门口，那半队中的四人此时还在门口打转呢。而君莫笑借着这一炮的后坐力滞空很久，对面房顶比这边二层窗又要低一截，随后枪声不断，飞枪技术直接就飞过了一整条街。毁人不倦的忍者却是没这手段，但接下四人在坦克炮后又被君莫笑飞枪的射击连忙攻击，都乱了套了。毁人不倦落地未受阻碍，只是左右一看，已有更多人朝这边涌了过来。毁人不倦不敢耽搁，爬墙上房，君莫笑已经甩下他几个身位了。 快点！ 听着前方催促的声音，毁人不倦也是加紧赶上。这一路跑得匆忙，纵高纵低，好多地方都是凭借操作完成的。毁人不倦顾不得研究路线，也顾不上问东问西，好容易才一直跟上，情不自禁想起了神之领域挑战任务中那类苛刻的走位考验环节。初时，毁人不倦耳边经常听到一些喊打喊杀，喊着在这边的声音，但跟着君莫笑又是跑出一段后，声音渐小，慢慢平静下来，随后新进入的战斗状态赫然又是结束，居然又一次脱困了。 好可惜啊，只能杀一个。 直到这时，毁人不倦才算赶到了君莫笑身边，立刻听到这家伙很遗憾地说着。毁人不倦虽然不是真人在跑，但冲完这一段也有些手脚发软的感觉，一方面心里紧张，一方面这一路奔波很多操作，他依稀有些明白了，两人开始攻击的一瞬间，对方立刻就呼叫了援助，而那家伙站在窗边居高临下，大致看到了对方援兵过来的路线部署，随后才能一路领着硬是从四面围来的敌人中绕了出去。很惊很险，反正如果是自己肯定被堵在路上了，这一点毁人不倦不怀疑。 哎，自卫反击现在正式开始。 结果刚刚觉得可以松口气的毁人不倦却听到这家伙严肃地宣布， 现在反击，从哪反击啊？ 毁人不倦现在很有种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。 现在的机会不错，跟我来。 叶修说着，君莫笑冲出了这条阴暗狭窄的小巷子。 什么？又让他跑了？ 三大会长各收到属下报告，雷霆震怒。他们的话语中用的都是他，而不是他们。可见毁人不倦在会长眼中真的很不重要。 耗费了这么久，出手就杀了一个人，现在又玩消失，还是不下线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 春一老说着。 难道想靠这样的方式耗费我们的实力？他没这么天真吧？这种手法在新区还算可以拖慢练级速度，影响开荒进程，但在神之领域，这算什么？ 天南星说。陈野辉什么也没说，坐在电脑前的他神色阴晴不定。他也是一点都摸不着头脑，现在的叶秋到底想干什么？他完全有条件一走了之，但却偏偏要留在这荒野小镇和大家玩捉迷藏。当这是娱乐？应该没这么幼稚吧？顶尖大神需要在这儿上找乐子？ 毁人不倦也没有跑，他们两个又走到一起了，有什么图谋啊？ 春意老说着。毁人不倦总算还是被当做了一种存在。 既然他们不打算走，我们也没有必要把力气放在这种预防上，不如让所有人一起进行搜查追杀。 天南星说着。他们为防逃走，在布置中对于离开荒野小镇的东和北两个大方向上留了相当的人手。现在看来，对方全无去意，这部分人似乎没有必要浪费在这里。天南星和两人说完，正准备传指示下去，突然陈叶辉这边收到消息。 他们又出现了。哪里？ 天南星和春意老齐声问道。荒野小镇里某条无名小巷，三名家王朝的玩家正准备去检查一条小巷，忽见人影一道，君莫笑已经闪到了他们面前。 啊！ 三人惊讶了一下，第一时间没有出手，而是连忙送出消息。君莫笑却也没有逃，而是向三人主动出手。天机，一记协调一字绽开的三人竟然全在这一小技能的笼罩下，最后一人完全反应不及，直接被挑起半空，身边两人连忙后跳闪避，但天机挑空这一人后却立刻中断了。 落花掌 一掌轰出，这位半空中的玩家已经被吹飞出去。人法百流斩，数道水流蛇一般的从小巷里窜出，还没等那玩家落地，水流齐齐扬起，已经捆成一个水牢，将其困在其中。毁人不倦的灰色人影冲出，扬手一挥，三枚手里剑急速射出，那两个玩家连忙想躲，结果君莫笑一边捣乱，手里战矛左右各敲了一下，影响了二人走位，噗噗两声，一人中了一枚。人法火焰斩，人法空禅双杀，人法影舞，手里剑后目标短暂僵直。毁人不倦抓住机会，上来接着连接三个技能连放，每一招都是放得极快。火焰斩燃起的火光未及熄灭，空禅双杀劈出的两记手刀已将二人切中，而后带着空禅双杀手刀的气劲，影舞的结印已经开始，随后漫天飞舞的灰色人影攻势却是全然集中在了两人身上。两名玩家完全无法抵抗接连的攻击，甚至已让两人双脚离地，竟然是活生生被打成了浮空状态。